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儿 有的 没 的。 我们开始了吗？我们开始吧。我刚刚经历了非常 开始吧开心的一天。 我们刚刚进行了一些非常开心的对话，是因为这个我们今天这是第24期了。第24期请到了一个我最熟悉的嘉宾，当当当当，今天请了我的男朋友来当做我们的飞行嘉宾。先打个招呼，男朋友思聪，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思聪。 谢谢小璇，谢谢西西。 哎呦，搞得这么客气。对啊， 我好紧张啊，因为有一种要上电视的感觉。 你不用紧张，我跟你讲，我们录节目的时候一般都是这种伴随着爆笑，然后你就做自己，然后讲话就好了。对对对对对，当然我可以理解你的这个偶像包袱，对吧？你自己调整一下。然后我来讲一下，就是为什么要请我男朋友来做这期节目。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一直以来利益都是来这个自我发现啊，自我成长啊，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一直有一个话题呢，虽然它听起来比较大，但是其实也可以很落地很具体，就是怎么样去进行 practically 的进行自我提升，或者说自我成长。我在这里要听上去像吹捧，但是非常真诚的说一句啊，就是从思聪身上学到最多的一点就是这一点，怎么样能够持续性的进行自我提升，促进自己的自我成长，这是一个非常长线的一个过程吧。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也有自己的很多想法啊、方法论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个话题也跟我们的节目非常的契合，所以这个今天你看我刚刚冠冕堂皇的说 了，我今天是来学习的，来上课。 没有没有没有，是 的，对吧？ 我和思聪太熟了，然后他的很多想法我也都知道，所以你们之间多碰撞一下，我少说话。 好的。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先讲一下，就是关于其实从我们最开始做这个节目就是想往这个方向去做嘛，但我不是一开始或者说很早我就有这样的意识，是说我要去持续性的想要怎么样去提升自己啊，怎么样变得更好啊。我觉得我不是一直都有这样的意识的，就是我很多时候可能是靠直觉在做事情。 不，你靠的是天赋。 或者是本能吧，就是天赋可能它不是很中性这个词，但是我觉得我就会就是哦，当下我需要做什么事情我就努力的去做，我没有一个特别长线的去说哦，我想要一个 规划性的是吗， 什么样的，对，什么样的发展方向，比如说5年之后我想要变成一个怎么样的自己，我可能没有很清楚，没有很具体的想过这个事情。你们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就是关于自我成长，就是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意识，然后是怎么去发现和渐进式的去提升这件事情的？ 嘉宾先来，思聪先说吧。 首先回答你的问题，我什么时候发现意识到要自我成长，是在初一的时候，13岁的时候。 好早。 对，因为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是小学就在参加数学竞赛，然后因为数学竞赛的成绩好，初中就到了一个很优秀的班，遇到了一群很优秀的同学，就在日常的行为交流啊学习过程中，其实我就感受到了，哦，有一些同学他们的行为或者说他们做事情的一些方式是我之前不知道，但当我看到了解到他们怎么做之后，我觉得我不如他们，可能我也做不到他们那么好，然后我很想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所以我就默默的在关注啊模仿他们的做法吧。这个是我觉得是第一阶段的成长，就是当你去积累那些最原始的东西，就是当你还很小的时候去积累自己的做事方式啊知识技能啊之类的，这是第一块的成长。还有人格发展，然后第二块的成长就是职业发展上的成长，当你从学校出来然后进入到这个社会，可能你最开始找到的工作和你的人生目标有一个偏差，或者 当你过了一定的职业发展阶段，你有了新的目标，但你离这个新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然后这个时候你怎么去发展自己。不过我觉得我最近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就是怎么样去塑造自己的内心。对，这个也有点抽象，我觉得随着我们的沟通，我们可以去把它深入一点。 理解。西西你呢？ 我非常惭愧的讲，我应该是我能意识到我有这个想法，或者是说自己有这个感知，应该是很靠后了。就像思聪说的职业的这个阶段，因为小时候我觉得是说是被事情推着走的，比如说上几年级，然后你在那个年级该学什么，或者是说是父母带你，就是引领你，或者老师引领你去走的一些路，很多自我的思考就比较少嘛。那更多时候是在于我毕业以后回国之后的一些冲击，但是我意识到的是，其实最开始的阶段是被这些事情推着走的冲击感大于我对自己的一个思考。也是这两年，就是我一个人的时间比较多的时候，会能静下心来想一想，就是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比思聪晚很多年。但是如果是以这种比如说是学习，或者是说想看到身边人榜样的话，这个肯定也比较早了。但是我没有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自我感知的一个觉醒的时间点。像你刚刚说的这种五年或十年的规划，因为我觉得你对我，以你对我的了解肯定也知道，就是我们两个是比较喜欢变化的人。那比较喜欢变化的话，可能这个时代的节奏很快，确实是可以想短期或中期的，就是短期或中线的一些目标。但是你长线的目标你没有办法预测到，或者是说你其实好奇的东西会时刻在变化，那你有时候做了这个规划以后其实很容易会改变的。所以我干脆就一直是在适应当下的时间点，然后当下我去找我感兴趣的东西。 其实刚刚思聪讲的有一点，我其实有一个更深一层的问题。西西刚才也讲到，就是我们都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看到一种类似像榜样型的人物，在身边看到比我们更优秀的人。就比如说我可能主要是在大学期间看到我有很多同学，就是他们真的就是超厉害的那种，但是我好像没有那种冲动或者是 要成为他们 欲望去，对，就是我要去靠近他们，我要向他们学习，然后去提升自己。思聪你的这个，哎，我这样叫他名字好奇怪啊，觉得不是很习惯。 听着还挺舒服的呢，思聪思聪思聪。 就是你小的时候的这种意识是出于一种天性本能，还是说你自己有意识的在发掘培养自己的这个方面？ 我觉得有本能在，这是我的天性的一部分，然后同时也和我的家庭教育有关。因为从小学开始搞数学竞赛，可能我爸对我的要求就是如果不是第一名那就是失败。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稍后再讲，因为它是完美主义。到了一定的阶段，当竞争变得更激烈的时候，当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时候，它也是阻碍我的一个因素。但是在我个人发展的早期，这个性格也好，这个信念也好，它其实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就是为什么我看到别人比我优秀，其实我这是一个复杂的情绪，我会觉得新奇，我会觉得不安，我也会觉得感受到自己的欲望要像他们一样，当然这也是一种动力。 就是你刚刚讲的这种想要第一名是一种完美主义嘛，但是你刚刚也提到了，其实小的时候也不只是说，其实第一名就只是比如说学习考试这一个其实人生比较小的一个方面，它只是一个学习能力的或者是考试能力的一个体现， 或者是你的努力程度的体现，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 啊，明白。你能够有多努力其实也是一种基本素质，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嗯，我认同。 其实思聪在说到一个他刚提到他爸原来对他要求比较高的这个点上，我其实想到是说有一些家长其实对于孩子你必须成功，或者是说就是这样的一种要求之后，其实我们长大以后会在想说我们在做一些决策或者在做一些执行的时候，执行目标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对于风险的一个承担的容忍度吧。 哎，具体是啥意思？我还没有特别 get 到。 可能就是如果家庭一直推着你拿第一名，可能你会逐渐形成一种不能不拿第一名的心理，这会导致可能你以后很难参与一些比赛或者一些什么样的有竞争性质的活动在里面吧。 因为可能你会潜意识里告诉你，哦，那我要拿第一名。但是往往如果你是一个 拿不了第一名， 你是一个新手，你没有什么经验，对，你就很难开始。 一个很难开始，然后我补充一点，就是也很难接受我不是第一的这个结果。一个是个人可能不太能接受，再有一个，如果他拿了第一，或者说他成功之后对他造成正反馈的一些影响的人，如果他没有拿第一的话，这些人对他的影响也会很大，他们的评价也会很重要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那个完美主义可能是另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假设说，比如说有一些领域你是真的有这个欲望去做得很好，但是你现在的能力可能还达不到这样的情况，你又有这种对失败的畏惧感，但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去开始？因为你想要提升自己到一个比较好的程度，你总要有一个开始嘛。那在这种压力或者在这种心态下，你怎么样能够促进自己开始，或者说让自己踏出那一步，然后走上这个自我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呢？ 我觉得这就是我现在正在面临的问题。我现在是刚 master 毕业，突然我之前 master 之前在国内工作了有5年的工作经历，读了 master 之后才发现我对研究感兴趣，所以其实我很希望能够去这边科技公司的研究型部门。但是呢，这些研究型部门往往都需要 PhD， 以我现在的能力我进不去。但我知道，就是我有一个很具体的目标，就是我目前在研究怎么用 AI 来做设计，然后我希望有机会能够申请一个 PhD， 或者说在一个做这个方向的老师的实验室里面做 RA， 就是研究助理什么之类的。我看到了我自己的差距，然后呢，我觉得啊，可能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洗礼，我大概意识到一个规律，就是人越长大就会越平庸 ，on average。因为小时候稍微努把力，事情都很简单，就可以很拔尖。但是长大了之后，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然后事情的复杂度不一样，精力可能会很容易分散。你可能会看到，哦，很多人很优秀，他可能开始的比你早，投入的比你多，天赋比你好。你在这个领域里面，比如说就是计算机视觉，然后这个研究领域里面，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人了。但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我就是给自己定目标，然后做自己的事情，每天比如说多久读一篇 paper， 然后多久把 paper 实现，然后就日积月累，然后怎么 reach out 到老师去找那些研究型的岗位，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做，然后这些事情不会一天就发生，可能要多给他一些耐心，比如说把它定成一个以年为单位的计划，然后去逐渐的让它发生。 对，其实我想顺着思聪这个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思聪讲的这个点就有点像是说，其实是我们感兴趣或者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方向，稍显业余的一个方向是别人的专业，就会显得自己会稍微有一点逊色吧，但是自己又很喜欢，又特别想在这个方向，就是能力上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自己在兴趣上这个高度。其实对我来讲也遇到了一样的困境，就是上期我也其实跟小璇我有说过，比如说写文章写 paper 什么的，可能在现阶段对自我的感知，自我的这个成长提升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加上了对自己自我深层情绪的一个感知，这个其实是在我们那个提纲最后面的部分啊，但是我想现在可以提一下。刚刚思聪也有说过，就是在人格方面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个深层次认知的上面，其实我们之前是没有，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是没有这样的 training 的，就是没有办法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该怎么解决，我们遇到的很多解决方法或者是说遇到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遇到的都是一些相对简单，就之前都是一些客观世界里相对简单的问题，那现在遇到的这些问题其实更多是需要我们自己来从自我的这个深层次挖掘的这个层面去辩解和分析的，这个其实我觉得之前是很少有的一个教育体系里面文化里面缺失的一部分。 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也好培养也好，其实更关注的是那种外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技能，比如说知识或者是这种技术，甚至是你可以这样讲，就是很具体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比如说你怎么样能够变成一个情绪上更坚强，你能够接受更多不同的状况，你处理各种复杂情况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是很还蛮底层的，你的个人的心理啊，然后情绪啊，心态啊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从我们 接受的教育和培养来说，这方面是很少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有意思的是啊，对于我来说，这方面的意识要比提升那个外在技能的那个意识要来得强一些。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讲过，就是我大概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其实就开始去比如说思考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能接受什么东西，我不能接受什么东西，我怎么去处理。比如说那个时候我的核心矛盾是我跟家庭的关系，我跟我爸妈的关系，那我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给我带来的负面情绪，我是接受它呢还是回避它呢。比如说我在毕业的时候，我其实自己做了很大的决定，就比如说你是沿着这个看上去很好的这个路径去走呢，还是说你真的去找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放弃很多东西，然后去探索一些自己并没有那么强的一些领域，那其中也就包括了比如说你会有很多失败，你怎么 handle 这些失败，你怎么去接受自己。我觉得这方面我思考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比如说外在的那种，比如说我新去学一个什么东西啊、我新去提升自己的一个什么样的技能点，我一直好像没有这根弦儿，就是可能一直到最近一两年我才稍微有一点点这样的意识啊、我要不要去，可能我到现在还在纠结当中，我要不要去从那些方面进行提升。但是我觉得从内心的角度怎么样变成一个更强大的自己，这个是我一直在思考并且去探索的一件事情。这确实是两个方面，可能大部分人都是比较容易去关注到那个外在的那个技能提升。思聪，你对这个角度是怎么想的？就是因为你刚刚也提到你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第三阶段对吧，从小的时候的这个基本素质，然后到后来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比较偏目的导向的，然后现在的你所谓的这种这个内心的自我提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想先往回退一退，可能我想讲一讲我为什么分享一下我是如何进入到我发现需要内心提升的这个领域。自我提升第一个阶段，我在提升自己的为人处事和做事能力。这其实就是我在从初一开始，我关注到身边的两个同学。一个同学呢，是他非常的讲道理，任何的事情他都可以很逻辑性的看待，很冷静的看待，超过同龄人成熟的那种状态。这是第一个人。还有第二个人呢，就是我们当时一个班就是各种数学竞赛金牌组成的一个班。但有一个人他的资质就比较一般，所以我可能就是一开始也没有太在意，但逐渐的我发现他的成绩就在稳步的提高。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哦，这个人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就是他虽然天赋一般，但是他很努力并且很坚定，很坚持的在提升自己。然后我意识到对于我自己来说呢，就是我成绩其实数学成绩其实波动挺大的，努力一把然后就会变得很好，但是变得很好之后就开始趁爸妈不在家就开始打游戏，然后比如说连打一个月，然后就成绩就掉下去。那个时候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做事的方法比你真正的去学习一些数学题，学习它的怎么解要更重要，因为那个东西是更长线的。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阶段，我去学习这些同学好的做事方式。对，这是我从初中开始在有意的观察，因为他们两个只是一个开始，看到了他们两个之后，其实我就有这个意识去关注身边的同学，看他们有哪些方面是比较做的比较好的，这样我可以借鉴。这是第一块。然后第二块呢是技能的提升，可能这个就比较往后了，是我到了大学其实挺困惑的。我在华科学电子系，当初报这个是因为就是你考的怎么样，那个分高考的分数差不多就报了，但进去之后我不喜欢，然后我就开始探索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就开始涉及到学习新的技能了。然后其实很多年我都在学习技能这个阶段，这是为什么我可能职业的跨度很大。但到了现在我意识到我的学习能力已经被培养起来了。比如说如果我需要学，我的兴趣驱使是的需要学一些什么新的东西，我可能会比较有条理比较有章法的能够把它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学到，所以这对于我来说也不是一个问题了。 这个时候呢就到了职业生涯的规划。我现在的职业生涯到了一个阶段，因为我之前经历过毕业之后就去了大公司做 PM， 然后去做各种产品的设计啊、项目的规划呀、啊、再到现在做、这种技术性的工作，以及我有一个创业的经历，是一个创业被收购的经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做事情。其实经历这些之后，我有一种我在公司里面做事情，我觉得 I'm tired of it， 我并不想继续再这样做下去了，因为一是没有办法给我带来新鲜感和明显的提升，二是可能它离我的人生目标隔得有一些距离，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希望我能自己去，我目前很明确的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就是之前提到的用 AI 去做设计，这个围绕这个领域来做的一个事情。然后呢，那就涉及到了可能是你自己要去做一个 startup， 或者说你自己要经历某一些过程，然后去达到最终的那个目标。那这个时候我问自己，什么阻碍了我现在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认为是心态，可能是包括了对未知的恐惧，也包括了对自己的疑问。当然其实这不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面对这个情况了，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以我对自己的了解，这个状态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最终我会勇敢选择勇敢去迈出这一步，然后去接受后面发生的事情，然后适应，然后努力找到在可能在慌乱里面找到自己的节奏，这样子。嗯，这是我的预期，但它还没有发生，我还在过程中，这个过程可能有一些跌宕起伏，会有很多的这个 feeling， 有很多的反复，但是我知道我会往那个方向走。嗯，这个过程中的反复，我经历的心态的波折，是我意识到的我需要去调整发展自己的心态，因为我知道说如果真的我最终达到了自己想做到的那个事情，那我的心态其实是需要比较稳定的，是能够去承受更多事情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比较容易受外界的影响，然后比较容易有波动。嗯，它是一个我现在面临的课题。 因为我刚刚听思聪在说的时候，我找到一个咱们三个最开始在大学那个阶段的一个共同点，是我们都并不喜欢我们所学的专业。我在想这个逻辑，对，我在想这个逻辑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我们自己不喜欢，所以才对我们自己怎么样探索自己有了更多的思考，还是这个逻辑会更靠前一点？我还在想这件事。 我觉得可能在高中之前，就国内的教育啊，在你高考之前，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没有什么选择，就是所有人都学的是一样的东西，然后目标也都是完全一样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时间也是基本上被占满的嘛，我觉得是没什么机会去思考，或者说就是啊，我有没有比如说另一条道路，或者去思考这种东西。那在大学的时候，因为你有一个是你有很多时间要花在某一个非常具体的专业上，不像其实高中学的还是挺宽泛的，各种方面的学科，然后学的也不是很深，但是到了大学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在某一个具体的方向上，然后如果你抗拒它的话，你就会很想逃离。就像高中的时候，我就举个例子，高中的时候我们都有自己喜欢的学科，都有不喜欢的学科，很少有人说我都不喜欢，对吧？你总有一些喜欢的学科是支撑着你每天上学，然后你喜欢上那些课，对吧？但是我觉得到了大学之后，很有可能会陷入一种我都不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肯定需要就会产生一些原动力去思考，去追寻我到底喜欢什么的东西，我觉得有可能有这样的原因吧。 思聪呢，他在讲他的经历的时候，我其实特别好奇的一个点是，因为我其实还挺好奇有一些人对于创业这件事情的动机，或者对于创业这件事情风险性所带来的对自己的这个决策上的一些影响。我在听起来就是思聪其实是之前创过业，然后又回到了学校，然后还现在还是有这个创业的想法，对吧？对你来说这两次的动机或者是说这个阶段也不一样嘛，对吧？ 是的，之前一次创业的情况是我并不是一个主要的推动者，其实我是一个跟随者，我是一个 core founder， 虽然叫 core founder， 但我们的那个 founder 是一个非常好一个非常 strong 的 lead， 所以其实我要承担的东西比他少很多，所以其实在我看来那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创业。因为那个时候我26岁，经验还非常的欠缺， 做的事情其实也不是我所愿意花十年非常非常感兴趣要做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段经历。而现在我可能会希望要做的那个事情是我愿意投入十年时间，愿意去承受更多的风险，然后愿意去坐在这个桌子前面读很多的论文，然后做很多的这个 research 去让它实现，或者说让我更接近那个目标的，就是我的动力会不一样吧。但有一点就是我一直以来特别喜欢创造，可能源于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爸妈呀，他们很少给我买那些已经成型的玩具，他们会给我买像乐高一样的东西，然后我想要什么就自己拼，想办法，比如说我想要一个直升机，那我就想办法去拼出一个直升机。我觉得这样的小时候的成长环境也许塑造了我的创造的天分和欲望。 嗯，这一点上我觉得很双鱼，哎，想看东西从零到一，对吧？ 是吗？ 双鱼座因为有出过像很多像比如说爱因斯坦是双鱼座里面的，可能我不知道跟这个月份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某一个至少跟某一个类型的性格有关吧，至于星座有多少的这个科学成分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肯定是 对。 我其实觉得星座是我人生成长路上的一个阻碍。我其实有一度怀疑过，比如说当我早期面临更严重的心态问题的时候，可能你会看星座，你会看到说哦，双鱼座就比较的情绪上会比较脆弱一点，相应的特质。其实我知道我想做的那件事情或者我的人生理想会需要我非常坚强，看到了这个矛盾之后，我一度很担心说哦，这个事情是否可改变。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可能有半年时间我心里非常的我没底。现在的结果就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完全可以改变，这是你自己可以 control 的，所以我现在不太喜欢给自己贴任何的标签或者去设限什么，因为最了解我的是我自己，我不需要从星座书上去看一个别人对星座的了解，然后再把自己和这个星座联系起来，我觉得那样有一点这个舍近求远，也会限制你自己。我的说明书应该是我自己来写的，或者它应该是在我自己脑子里的，我不需要别人印出来的一个东西变成把它拿来当做一个我自己的说明书一样。至少这是我的一个自我发展的一个根基吧，我相信的一件事情，可能我没有什么科学的论证，但是我有一些逻辑的推演，但没有科学的论证，但我相信我是可以通过努力去塑造自己的很多方面的，包括情绪、性格、技能、心态，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事情是我真正没有办法的，如果这个事情只是关乎于自己。 我觉得刚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刚刚提到，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说你有什么样的弱点或者说需要提升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说我天生擅长什么或者是不擅长什么。 对对对， 就像你们俩刚刚总讲我天赋啊怎么怎么样，就是有的人可能在某些方面有天赋，有的人没有。这个天赋可能一方面是你真正的去比如说技能方面的啊，你擅长什么样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有比如说性格和心态上面的，比如说像我就是先天我也不怎么敏感，我也不在乎很多事情，对吧？然后可能有些人情绪 strong 一点，有些人情绪这个比较容易波动一些，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特质。那在克服这种看上去很先天性的这些弱点，你希望去改变提升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听上去是一个更难的事情。我不知道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看上去好像是这样，那在克服自己，你好像是写在自己基因里的这种，我不知道我这样去描述是不是合适，但是它是这种比如说你性格里的东西或者是你很本质的一些东西，在改变这些方面或者说去提升这些方面的时候，怎么样能让它更可操作一些，或者说我知道它很难，但是怎么样能够去实现这一点呢？ 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我并不觉得在任何的领域 任何的方面你都可以，比如说生理上可能有很多东西是你没有办法去通过后天来修正的，比如说身高。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可能是要分清楚说你到底希望提升什么。但是我的经验是，如果是在心态啊、能力啊，这个能力不是指 physical 的能力，可能是你的那个思维能力， 就是跟你大脑有关的事情， 对对 对， 认知层面的吧， 对、对，认知层面这些东西是你要相信自己，然后我认为它更多是一个心态上的认识。所以我为什么会刻意的给自己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就是有些东西我就不看，比如说像星座这样的东西，或者一些不好的负能量的东西，也不叫负能量吧，就是跟我的目的不相符的东西我就不看。因为我逐渐可能我目前的人生经历是，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对和错的，只是取对你有用的就好了。然后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你，那你就去和那个跟你聊得来的、支持你的，或者 志同道合， 对，跟这些人多接触，然后把那些跟你想法不一样或者气场不合的人隔离开，你给自己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然后同时相信你自己，就不要被那些负面的东西影响。因为我知道我是会被负面的那些东西影响，就比如说星座这个东西，现在我来看它，就觉得它有一定的可能，也许啊，它统计意义上有一些合理性，但我觉得它对于个体来讲是不合理的。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概念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在看，比如说我妈就经常会跟我说啊，这个可能很难，但我有时候就会反驳，我说是的，统计意义上这件事情是很难，但是此刻我们要讨论的只是我个人，然后你是否对我个人有信心，对这件事情的 motivation, 我对这件事情愿意付出的这个努力程度，以及我的这个天赋水平，你是否认同。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如果是讨论个人成长的话，我们就不要看统计意义上的那些东西，因为它没什么意义，对于个人来说它的参考价值不是那么大。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可能比如说难度这个事，我非常的认同你刚刚说的，就是统计意义上的一些结论它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个体。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我的理解是说，比如说我还没有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去评估它的难度，那个统计意义上的那个结果会给我一个大概的概率，就是它可能会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或者说相对比较容易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情。我只是这样去理解这个事情啊，当然我理解，尤其是跟你自己的认知，就是跟你自己的心态相关的，肯定都是这个你自己主观可以去决定的嘛，并不是取决于那些整个这个群体它是一个什么的状况。但我觉得同时我也想去聊一下，就是也要这个叫什么，很坦诚的承认说人性也是有些弱点的，就比如说我们遇到比较难的事情是容易逃避的，畏难心理是，我觉得这是人很天性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事情好难啊，就很想放弃。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克服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呢？ 我可以先回答小璇这个问题。以我现阶段，可能之前的我就不太再多讲了，就是以我现阶段来说，我之前的节目也有聊过，就是我现在所有面对的问题，或者无论是它对我来说是难点，还是我是不是需要克服的一些弱点之类的吧，就是我但凡一件事情摆在我的面前，我都是先评判它的价值，或者是它占用我多少时间，然后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我值不值得，这是我现在唯一的一个考量标准。你比如说是，我就单举一个例子，是我写 paper, 因为我觉得是写 paper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不是一个弱点，就是我也能写，但是它是相当于对我来讲是付出可能是更多的时间，但是它成功的那个，比如说我发表了这个 paper, 它的时间周期太长了对我来讲，然后它带给我自己心态上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个喜悦感吧，其实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所以这件事情才会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难接受了。其实也和我们上一期在聊我们接受自己不行这个事情有一点吻合啊， 相关性，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我在现阶段里面对于我天性中的一些 不能全部概括为弱点，但是就是这是我克服或者面对问题的时候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吧。对，然后我刚刚一直在思考关于星座这件事情，其实在思聪刚刚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身边有很多人对星座是非常有研究的，我只是知道我自己是双鱼，比如说我知道小平是水瓶嘛，然后我可能就知道我前面和后面，可能我后面的我都记不太清是什么星座。我觉得我也是有一段时间是被贴了很多星座的标签的，我可能自己会强化那个标签，但实际上我觉得我并不一定是那个标签它所定义的那些词，但是我在被别人评价或者被别人贴了这些标签以后，我是强化在他们的逻辑里的， 接受了 或者是被影响了。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其实我也是不太感兴趣星座到底它的上升是什么，它的就是这些词我根本都不知道，我就只知道我自己是什么而已。对， 西西，我觉得这可能是第三个阶段的事情，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成长，第三个阶段就是心理层面的成长。我现在观察到的情况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有越来越多外界的影响施加到我们身上，星座可能只是我们目前阶段可能初中高中这个阶段或大学发生过的事情，但我们其实有很多不知不觉被很多事情影响，比如说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可能有时候是温水煮青蛙，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如果你不 be aware 的话，很多这样的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它都在发生。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杂乱的世界里面，然后每一天都在面对很多的信号，这个时候需要你心态上非常的坚强，非常的坚定，才有可能去持续的去整理好自己的方向，让自己从这个很杂乱的这个信号里面抽出来，不受它的影响。不仅仅是星座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 lifelong struggle， 但难度是在于星座是一个很明显的大家都比较容易发现的事情，有些事情是不容易发现的。我今天早上和我一个小学同学我们两个人 Zoom 聊天，他现在的情况是他毕业之后他在投资公司做了五年，然后现在升到了 VP， 他很聪明，也是生物竞赛保送到上海交大。我看到他那个状态，我就觉得啊，他特别疲惫，非常疲惫，星期六晚上十一点多还在开会，公司的会，然后还在被老板跟老板产生一些争执。然后我就问他，你享受这个过程吗？你享受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吗？他没有正面的回答我。我觉得我们探讨了一段时间，探讨了可能一个小时后得到的结论就是，他现在在工作里面付出了很多的能量，以至于他都没有时间和能量去思考这个东西，这条路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他更没有能量去调换调整一条道路，调整一条可能他自己会更想要的道路。因为当你从一个公司跳到另外一个公司的时候，是需要 extra energy 的，你需要让自己鼓起勇气，卯足劲才能完成这个行为。如果你想跳一个行业的话，那它需要你更多的这个 energy， 它困在那个地方了，那可能是一个在，其实我觉得讲这个话题其实和很多机器学习是相通的。其实我不知道，在我学习 AI 学习机器学习之前，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深奥，但当我学习了之后发现其实它是复杂，但是如果你去看它每一个底层的算法的逻辑，你会发现其实非常的简单，你可以跟一个小学生讲得很清楚，如果用正确的方式来交流。所以这里面有两个概念，第一个叫 local optima， 局部最优。我觉得对于我那个同学，或者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当你在一个地方大家说内卷，就是你局部最优了，你没有办法在当前的情况下再优化了，但你对于事情，你对于未来成长的期望可能还在提升，这个时候其实你需要 extra energy 让自己能够 跳出这个局部。 对，你要离开这个局部过程中你是会受到损失的，因为那个局部是最优的，你得先忍受一段时间哦，可能生活不是特别好，可能你有一些其他的损失，但是如果你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你需要经历这个过程。然后第二个点就是 loss function， 损失函数。就是机器学习之所以我们本质上就是我们去训练，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一元二次方程，一元二次方程里面呢ax 方加 bx 加 c 等于 y。 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在机器学习学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里面的 abc， 我们叫它参数。那要学到这个参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我们需要告诉机器一个目标，这个目标通常会藏在数据里面，就是我们要告诉它，但简单来说是我们要告诉它什么是你优化的方向， 你的目标是什么，这个东西需要定的非常明确，以至于它可以通过数学计算来实现，但是你一定得设置这个机器才能学习，不然它就不能学习。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当我们在提到个人成长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往哪里去。其实这个回到了西西刚刚讲的话题，你说的关于写 paper 的事情，以及你们提到的之前上一期说是接受自己，或者说能够承认我在这方面不行。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看到的这个问题是在我在乎的方面我不承认我不行，就是我只承认我在努力，对于我不在乎的方面 I don't care 行或者不行，我不在乎。所以其实这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 嗯，那我觉得你还蛮 strong 的。我是属于最开始会有一点不能接受。 Okay. 因为我活在学校的这个评价体系里面，我就必须要面对身边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种内心的这种 struggle， 才到了现在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 我想说我不是一开始就 strong 的，他经历了很漫长的过程，我也很脆弱，我也深夜里怀疑过自己能否 走下去， 让事情变得不一样， 然后深夜里拉着我聊天。 对，这是一个阶段，但它持续了很多很多年了。 我理解我理解， 十几年了。 其实刚刚有一个点，我有一点想再深入聊一下，我们几乎已经聊到了这个自我成长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一个很底层的，你要成长你往哪个方向去成长，因为有很多看上去都不错的方向，但是你肯定只能选一条路嘛。然后那你去找这个方向的过程，或者是选择这个方向，一般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比如说你的这个标准啊、准则呀、是什么等等，在这种方向，我觉得它可能 somehow 也跟你的人生目标等等有关联。我想听一听你们这方面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我探索过很多不同的事情，我的想法是，如果你只是在想的话，可能这个事情很难变得清楚。我觉得一个有用的建议是，当你有一些想法的时候，你要去做，你要去尝试。比如说你有三个想法，你不确定，那么你再想下去可能也很难确定。通过做你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这个信息可能证实或者证伪，也可能让你产生新的想法。它是一个一连串的过程，它是一个，其实这也是一个机器学习的概念。就是当我们在优化它，它不是一个机器学习的概念，需要 clarify 一下。它可以映射到一个机器学习的概念，就是在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要训练一个模型，需要学一些参数，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你可以去学习。我们可以把它抽象化成一个立方体吧，我们想找的答案就在那个立方体中的某一个点。在开始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信息，你只能先随机找一个地方去试着往各处都走一走。当你往东南西北都走过一圈之后，你就可以找到，哦，也许东，举个例子，东边是那个可能性最大的，接近我想走的那个，我想要的那个目的地的那个方向，那你就往东边走一点。走一点之后你又出现了三个新的方向，这三个新的方向是你在做出这个行动之前你没有办法看到的。然后这三个新的方向又能够，你通过一些尝试，你又能够找到，哦，这三个新的方向里面哪一个方向是最优的。就通过不断的，实际上机器学习就通过不断的这样的搜索来找到最优的那个解，或者说局部最优的解。 我的想法其实跟思聪很类似，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对一些东西感兴趣的时候，我会先去了解，比如说对一些方向或者行业去看一下这些的，无论是公众号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其他的信息来源，我都会去看一下，然后也会去找这个行业的人聊天。我在想是说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去尝试一下我在这个里面到底有多感兴趣，然后有多想投入。我先去试了以后，然后再问自己我想要什么，或者是说我在这个里面我能得到什么。先有一个像刚刚思聪讲的，就是先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先去碰一碰，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逐步的剔除。就之前我看过一个方法，就叫 progressive subtraction， 就是逐步剔除法，去剔除或者是自己尝试过的这些方向里面，也算是筛选吧。就是我试过了，然后我发现不喜欢， OK， 它就 pass。 我是觉得其实我特别不喜欢的一个词叫稳定，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存在不确定性的，它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世界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那可能公务员 是另外一套体系啊，但是我是觉得我不太喜欢一个我一直在一个什么行业，或者是我一直在一个什么领域里面一直怎么怎么样。我是比较喜欢说不能叫风险偏好型，但是这可能是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是会想要是说我去尝试了之后，或者我看到了一些我特别需要止损或者是说特别不喜欢的点，然后我就 pass 掉就好了。如果是说以更长线的目标来看的话，就还是回到最开始我讲的，就是我没有特别给自己设那种什么10年的规划，也很少去想这件事情，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我现在能够去做什么样的尝试，然后能放更多的精力在我现在在做的这件事儿吧。 我其实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在我比较早的时候，我就思考过并注意这件事情的，就是我跟西西一样，我很喜欢变化，所以我没有那种想法或者计划，就是哦，我要在一个方向上走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高的程度，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一直在提醒自己，或者说，要自己去注意要做到的一件事情是。其实喜欢变化就是不断去尝试新的事物，可能对于比如说因为你比如说东走走西看看，那对于高度的提升，当然你是否在意高度这是另一件事啊，但是如果你想让自己持续的提升的话，不断尝试新事物的过程当中，这个提升的速度可能是比你走直线它的提升速度要慢的，因为你跳到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它不一定是往上走的。所以我对这件事情的思考就是，我虽然对我现在做的事情没有一个特别长线的计划，但至少我要在短期内能够有自己的提升，或者说做到一定的程度，就是你要让自己不是说我白白做了这件事情或者怎么样，要让自己有一定的积累，并且在这个领域有一定的提升，并且在跳到下一个领域的时候，也许他们完全无关，但是要去思考我之前的这些积累对这个全新的领域能有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我是去 build upon it not beside it，就是有点这个意思。虽然我在不断的转换领域，可能他们八竿子打不着，比如说我大学毕业之前和毕业之后做的事情完全无关，但是我怎么样能够让我之前学到的东西或者积累的东西能够帮助到我后面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提醒自己，就是对于我们这种特别喜欢这个东搞搞西搞搞的这样的人来说， 跳来跳去的， 我就觉得至少对我来说，我是希望能够提醒自己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我想把话题先拉回到刚刚说的那个风险的问题，然后再继续我们现在的讨论。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最近我看乔布斯在斯坦福的一个演讲，虽然那个演讲也不是我第一遍看了，但是他有一句话深深的震撼着我。他说你不要担心失去，也不要担心风险，因为人生最终的终点是死亡。 We are already naked， 那是唯一确定的事情。对，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也不拥有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对，这是很击中我的一句话吧，所以我想分享一下。然后另外就是说到这个定长线计划，我觉得是否需要定长线计划其实是取决于这个每个人的目标。就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去探索生活，去享受生活，那可能你不需要一个长线的计划。 不就是我吗？ 对，如果你的目标是你想建立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我这样，我想建立一些东西，那我需要长线计划。我目前的自省是我怀疑我缺乏具备长线计划的能力或者精力，至少是缺乏精力。因为从小到大，其实路都是被安排好的，好好学习，考一个好学校，找一个好工作，等等，都是被安排好的。所以我缺乏说是做一个自己制定一个长线计划，并且执行，并且得到无论什么样的反馈这样的经历，所以我没有被训练这一块啊。然后同时呢，我觉得为什么制定长线计划会难呢？至少有两点。第一点是，这样一个长线计划，它就需要有一个很强烈的、很强的这个吸引你的这个终点在前面，这个东西不好找。很多人没有，很多人可能也没有想要找，这其实基于人生的那个目标了，就是没有大家搞清楚自己要什么就好。但对于我来说，我明显是想要有的，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找。所以我觉得找是一个，以至于现在我觉得我不确定它是不是我人生中最想做的事情，但是我感受到它足够强了。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你的规划和执行能力，就是你怎么样倒退，然后怎么样去，比如说你倒退制定了一个计划之后，你能不能去好的执行，能不能去适应，如果中间出现了什么波折，你能不能去调整。我认为他对人的这个素质是有一个很高的要求的。我之前也觉得我不喜欢这个长线计划，但我可能是有一点迷惑自己，是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去制定这个长线计划，所以我说我不喜欢。现在我意识到我需要去做这件事情而我的能力不具备，所以我需要去锻炼自己。我之前有点骗自己，对我来说经常隔一段时间我会发现，哦，这个东西我之前对他的态度是比较负面的，但可能原因不是说我不需要这个东西，而是我这方面欠缺，或者我欠缺某一些东西。就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够看到更清楚，更 aware 自己的这个情况吧。因为其实据我的观察，在现实生活中家里人就有一些以及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说我不想这样，其实是他欠缺一些东西，他并没有真的不想这样， 在逃避是吗？ 对，是的，而且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逃避， 有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就是自己都被自己骗过了的感觉。 其实我想聊一下逃避这件事儿，就是逃避，我觉得人都是有这种心理的，就是或多或少嘛，在不同的事情上。我觉得我现在不太能接受的一个情况是，假设说啊，就是我是主动选择了逃避这件事儿，我还自己老把这件事情拿来说，然后会觉得这件事情对自己有困扰。就是既然你想清楚了你逃避了这件事情，为什么还要把这个情况还要再输出出来，这个是我不太能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挺常见的。 我没有， 其实就是相当于是比如说有一个事情没有去做或者怎么样，其实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你自己选择的嘛。但是有很多人喜欢抱怨，对吧？就觉得是环境的因素，是别人的因素，然后怎么怎么样才导致我 归外因 没有做到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这种就是没想清楚吧，是主动的逃避和无意识的逃避，是有意识的逃避和无意识的逃避，他们是不同的。我觉得可能有一种 motivation 是人可能不想对别人说自己不行吧，或者不想示弱吧。我觉得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有这样的，我很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我也很要强，只是说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要强。 不想承认自己不行， 对，你可以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行，你也可以言语上或者掩盖掉一些事情。 我特别想探讨一下你们两个的，就是比如说是思聪是非常目标清晰，然后 不一定清晰 啊，不一定清晰，但是会做很多思考嘛。对，但是就是会列长线规划的人。那小璇就是我知道，其实我们两个在生活层面或者是说有一些共同点，我大概能理解。你们两个在关系的相处当中，这可能又回到了这个亲密关系里面啊，但也算是在自我提升的，就自我提升和你最亲密的人对你这个提升带来的一些影响和推动作用，或者有没有就是其他的，我们再可以探讨一下。在这方面你们两个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这方面我们还算比较互补吧。我觉得所谓的这个内心的发现，就是我们讲第三阶段这个事情啊，是我们是互相促进的，我们都有这样的需求和追求，然后希望自己变得更好，并且呢我们这个在这方面的天赋比较互补，我可以这样说吗？我觉得他有他很擅长的很非常强的地方，我也有我比较 strong 的这样的部分，所以我们能够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然后你说的那个所谓这个长线规划，或者是这个可能是本质的这个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一点我们俩确实是挺不一样的。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会有一种会互相影响吧。 我其实觉得这个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如果两个人都太强， 如果比如说两个人都是那种特别拼，然后有可能会走到一个就是你会看不到其他的角度，但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俩确实不太一样，他就是这个很有目标感，然后想要取得一些成就，然后我就是那种东搞搞西搞搞，这里走走那里看看，你看我的人生目标就是看风景，对吧？这是个非常 chill 的一个人生目标。那其实我们的互相影响是，比如说你像他很有目标感嘛，我有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太随心随性了，然后他有的时候能够帮助我 focus 一下，比如说我这个阶段可以去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比如说好好利用我自己的时间啊，然后比如说他在很想要比如说钻到某一个方向里，然后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可能可以提醒他 你有其他的一些角度可以看待这个事情，或者说你不一定非得要走这个路，有别的路也可以绕过去啊等等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些问题吧，能够互相提醒。嗯，我觉得这方面我们俩都是还蛮 enjoy 我们的这个不同的，这方面我们的差异很大，但是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提醒，我觉得还是一个蛮好的状态。 我甚至都想不到更好的状态，即使我想到了更好的状态，我也不确定我敢不敢把它说出来。 嗯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这个坚持了一个小时，然后画风开始跑偏。 没有，我突然觉得我们从正儿八经的那个探讨这个人生方向的这个角度开始回归到生活，挺好的。 就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跟一个人相处，当然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们怎么去互动，就是你们怎么去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这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呢，你也要回归到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谁倒垃圾谁做饭， 相互切换的模式。所以刚聊哪儿了？根本不记得。不好意思，记忆力不太好。 哦，说到记忆力不太好，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 APP 锻炼记忆力，我用了一个月了。这个 APP 叫 Sequence Trainer， 就 App Store 可以搜一搜，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底层能力。其实我跟一个同学分享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说啊，这个年纪可能都没有，你已经过了训练的年纪， But I just don't give it a fuck， and 他的确帮助我。 刚刚思聪举的这个例子，我觉得其实这是他非常强的一点，就是他很有意识的去训练自己的短板。比如说他觉得自己记忆力不好，他就去积极的找各种方法，怎么样能提高我的记忆力。就比如说啊，最近呢他找到这个 APP 怎么去记数字，然后包括以前他那个平衡感或者方向感不是很好，然后他就会自己 somehow 创造的一种训练方式，就是我们每次出门的时候都要走过一个长长的走廊，然后在走那个走廊的时候他就会闭着眼睛倒着走，我会帮他看着就别撞到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他就每次就是每天都在训练自己有这样的提升，就是你走几天就会发现他走得快多了稳多了。 这个练习也是为了克服我自身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 所以就是他会找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是因为其实去克服自己的这些短板也好弱点也好，它是有困难的，并且你是会有恐惧的，有些人也会逃避这个问题，但是他都是会非常积极的去面对并且找方法去弥补这一点。 我可能不觉得这是弥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发展的过程，你如何想办法去提升自己。因为如果你说弥补的话，就好像你欠缺什么一样，但我其实不觉得，我其实不愿意认为这是一种欠缺，而是说整个人你可以不断的去成长，不断的去发展。如果你的那个目标需要你具备某样技能的话，并不是你欠缺这个技能，而是你可以去发展。 对，这个动机会更积极一点。其实我刚刚想到那个思聪提到的他跟他朋友沟通的那个例子里面，我经常不认同的一个点是，有些人会说我到了这个年纪，这个能力我可能就受限于我这个年纪，所以我学不了，所以我怎么怎么样。我在听到这样的词的时候，或者听到这样的观点的时候，如果他是我非常关心的人，我还是会想影响他一下，但是如果他，其实我的态度就跟思聪一样，你爱咋咋地吧。对， 我觉得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刻意的保护自己不被影响，因为其实是很容易被影响的，如果我们不去刻意的去建立一些机制让自己能够摆脱出来。这样的声音如果你听多了，哪怕我们逻辑上可以辩证，但是可能感受上会不一样。所以你知道和什么样的人去交流什么样的话题，建立自己的这个 support system， 一个支持你的氛围环境和朋友圈，这是很重要的。 我又想提到那个之前我提过的一个点，是在这两年训练自己来筛选自己身边的这五个人。当时我看到的一个理论，就是人就是他身边跟他最不能叫最亲密吧，但是是他选择的这些朋友里面他这五个人的平均水平。我现在就在提高这个平均水平。 我觉得我和郭老板有一个差异是这样的，郭老板是这个能力高于志向的人，我是一个志向高于能力的人。所以我其实这是一个人生选择嘛，就是不同的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如果你问我 这个怎么样比较好，其实我也很难讲，但是我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就可能也没有什么好法，关键就是看你自己要什么。然后我也清楚的意识到，更年轻的时候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能力有缺陷，或者能力没有达到这个志向的要求。但我意识到，如果你是一个努力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想不断提升的人，那你就 suppose 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这个目标是你很随意能够到的话，那你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我现在看到那些成功的人，就比如说我最近因为意识到我同时也会读一些历史，读一些人物传记啊，我最近看过的一些，比如说激荡三十年，中国的1978到2008年的改革开放， 吴晓波的， 对，然后还有比尔盖茨的传记，乔布斯的传记，还有 Elon Musk 的故事等等，我就觉得这些但凡在这个历史长河里面留下名字的人，他们屡次整个人生的奋斗过程就是不断的把自己扔在泥潭里面，然后不断的想办法去提升，找到解决方案，然后从这个泥潭里面走出来的过程。 对，想到一个点是打破规则这件事儿。比如说是因为我们但凡聊到创新，或者是但凡刚刚说到有一些比较成功的这些人，他们其实很多时候是在打破一些循规蹈矩的事儿，或者是一些规则。 我觉得我看《激荡三十年》，我认为那个其实里面有大量的企业家是在法律的灰色边缘游走，就完成了原始积累。这是我为什么非常佩服 Elon Musk 和乔布斯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去走任何法律的空子，他们是真的去 innovative， 然后做了这个革命性的产品，把他们推广，然后改变了世界上很多人的生活，这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的两个人。但同时他们这些人和国内的企业家，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他们很勇敢。 让我想起了这个我们那天一起看的，就是罗翔说的那句话，勇敢是人类最珍贵的品质，也是最稀缺的品质。 嗯，其实我特别想说，就是我最近看的书就开始往哲学层面，或者是说这些社会学的，比如说像彪，比如说罗翔，就他们的一些观点的输出，就都没有在看之前我特别喜欢看的一些，小玄知道啊，之前我买书肯定很多都是一些自传式的，或者是就是看一些个人成长，他是怎么成功，就看别人如何成功。但我现在可能看一个人是如何成为平凡的人。 我特别理解，我很喜欢看这类书。 对，这也是最开始其实思聪也有聊的一个观点，就是要接受自己是个平庸的人，或者就是要适应现在这样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是实事求是。 对，有一段时间我是很想成为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接受自己的平凡。 但他们不冲突，你可以接受自己的平凡，但是同时保留想成为什么怎样人的这个希望，然后做出努力，他们不冲突吧。 可能这之间有一个 gap， 就是或者说它甚至是一个 physical 的 gap， 就是你接受自己现状的平凡和你心中有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希望，那中间的这个 gap 会让人有一种，我不知道会不会让人产生一种恐惧感，或者是这很困难，或者是怎么样。 我认为这就回到了长线规划的能力和训练。你会有这样的恐惧感，可能是因为你缺乏说我制定一个比较长期的计划，然后去执行这个复杂的过程，然后得到反馈的这个过程。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我认为他可能没有那么恐惧。 我还想补充的是，这是要分两个维度来看。一个，你想成为谁，是那是你自己内心的一个目标，然后你接受自己平庸，是你在看到这些，无论是了解历史还是了解整个周期啊，了解这些整个大环境之后，你去看到你其实是一个非常微观的，你作为个体是一个非常微观的一个部分，那你能影响的可能也比较少，就是去可能更好的能接受你在想成为谁的过程当中的遇到的那些风险也好，失败也好，在心态上能更容易更平稳一点。 明白。我觉得我可能在具体的表达方式上，我可能会说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但我并不接受，或者认识到自己的平凡但我并不接受， 或者至少是你不想保持这个状态，你要改变它。 对， 我觉得其实 要去改变自己，我们这一整期都在聊这个啊，但我觉得 in the end 去愿意去改变自己是一件蛮需要勇气和决心的事情，保持现状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非常舒服， 惰性，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愿意持续的或者想要去持续的改变自己提升自己是需要比较强的决心吧，你有很强的 commitment 要去做这件事情才能持续性的让它发生。 我理解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它似乎就是一个本能，其实我并没有在这方面 take extra effort， 并没有说要做很长的心理建设来决定哦，我要提升自己。 对，其实我刚刚就想问你，就是你的动力是来自于哪里？哎，那我觉得这是你一个非常大的天赋，对不对？ 我觉得提升我自己是我这人生中我主要的希望来源，我很感谢我人可以提升自己这个事实，它是我对自己寄托希望的根本的原因。而且我觉得可能如果一个东西需要你很大的勇气的话，其实你很难持久的，我觉得这是可能不同的人他的思考方式不一样或者什么之类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也看到一个人说啊，他为什么能这么勇敢，或者说他为什么能做出一些很厉害的事情，但是其实也许这就是他的 nature， 他的本能， 他天性就是这个样子。 是， 对， 是。 如果一个东西他需要你很勇敢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能量都是有限的，他如果需要你很勇敢才做这样事情的话，你可能能做一次两次，但你可能很难持久。所以我现在遇到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就是我想要迈出那一步，比如说离开这个安稳的舒适区，然后我想去创立一些自己的东西。我感受到了我现在的这个迈出这一步需要我很大的勇气。按我以前的经历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你迈出那一步的时候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你坚持它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我不知道，按我以往的经验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一次也许会不一样。如果它不一样，那我需要改变的是我自己，让我自己 somehow 具备这种天赋或者能力，以至于是我不需要做非常多的心理建设，不需要非常多的鼓足勇气，然后就能往前走这一步。我觉得我在这一方面，我现在我选择相信我的适应能力，我相信我自己，因为这我只能这么做， 也只能相信自己。 对，而且我不需要理由。 我其实想到一个点是，比如说像思聪这样，就是会写这样长线规划的人，他其实自己在自己设定好的短阶段目标再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内心可能会更平稳一点，因为你只需要去完成你自己的目标，然后很多噪音很多杂音你可以不用去管嘛。那我不知道小璇啊，就是有时候我还是会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挺在意别人的评价的，所以那些事情会对我心态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我是比较seize the moment 的那种感觉嘛，就是我很在意眼下在做的事儿，所以眼下这件事儿呢，它对于我来说这个评价体系可能就不只在于我认可的这个价值，然后我还会去看我身边人的反应。 我觉得其实是否在意别人的评价这件事情也跟你的某些 nature 有关，就比如说你刚刚讲思聪他长线规划，其实他也容易受别人影响，所以他选择的做法是保护自己，就是去隔绝那些声音，我不听，那他就不会影响到我，因为他对于自己的目标够坚定的话，他不需要听别人怎么说， 以至于至少我不需要别人的积极的声音来推动我往前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吧。 对，而对我来说，虽然我没有一个长线的规划，但是我觉得我 by nature 是一个不 care 别人怎么看我的人。 是， 所以我在这些探索的过程中，我也没去听别人都在讲什么，我只是就是凭自己的兴趣，自己的 passion 在什么地方，我去做了。那你可能你的 struggle 可能是在于你在意别人的评价，但自己内心的声音还不够坚定，所以你就会比较多的受他们影响。 对的， 我曾经也会需要别人的积极鼓励才更有动力往前走。后来我发现，如果你作为你把你自己看作一个系统一个机器，你需要一直需要别人给你添加燃料的话，那这个机器是设计的不够好的，因为它可能不能应对一些很常见的情况，就是没有人给你正向反馈。 我觉得我是在训练自己要克服 这种惯性也好，因为就感觉在我小时候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更多就是别人的正向反馈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推动的作用，所以我一直活在这样的惯性里面。现在就在想说我到底是不是喜欢，就是我是这两年开始思考他们这些评价是不是 really matters for me， 也是这两年在开始说我需要把自己这个系统去维持的更就是运转的更完整一点吧。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想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评价詹姆斯球打得很好，他其实并不 care， 他 care 的可能是另外一个很小众的一个很小的群体的人对他的评价。所以我觉得另一个思路是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反馈的圈子或者说你在意的这个圈子给划定出来，然后他们给你的意见，如果你只是你更希望别人给你正向的反馈，那其实有时候还蛮危险的，因为他有时候会让你盲目看不到事情的真相。我觉得可能更好的方式是你给自己的这个期望是你去获得真实的反馈。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觉得世界没有那么温柔 美好。 我可能不会用美好这个词，我会用温柔这个词，因为我觉得真实挺美好的。如果是虚假的，可能在我的定义里面就是我不愿意去看到的。很多时候会发现就是理想很美好，但是你的能力有本质的明显的差异，那这个时候你的感觉会很糟。但是这种情况肯定会伤害你的感受，但它会校正你的认知，我觉得它是更重要的，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 嗯，很有道理，尤其是最后的这个点我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我就somehow训练自己需要坚强起来我还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人有一生的时间用来雕琢自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我就是在想，如果再把时光倒退回去的话，我能不能更早意识到这样就是这件事儿，或者是说对自己有这种发现？ 我认为不行，我认为这是幻觉。 我理解思聪的意思啊，就是每个人都只能是自己嘛，就是你再走一遍这个路你还是自己。但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早和晚的问题。 对， 就是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对自我认知的更清楚，然后更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也不存在什么我更早了就会怎么样，或者是如果你对时间有一种焦虑感的话，那可能你有这种想法，就是希望自己能比如说那我就能把握我之前的十年，自己活得更清楚，对吧？但是我觉得去想那个过去的事情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像思聪说的那是一个幻觉。但我觉得一个更好的这个 interpretation 是这没有什么早晚，就是啊，我现在发现了那很好，就是我就继续这样做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有一点是不要跟别人比较，因为每个人的天赋不同，环境不同，资源不同。我其实身边有很多比我优秀的同龄人，我的压力很大， peer pressure， 有些时候我就要去消化，因为我是一个很有竞争心态的人，所以看到大家年纪差不多但是成就差很多的时候就会很有压力，会容易让我去跟他比较。但最终我发现我不要这样，我说服自己不要去比较，因为我是我自己，这个比较对我没有意义。然后我能做的事情，我最好的行动是优化现在的自己。如果你把自己陷入一个比较的游戏里面，那这个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人，总有人可以让你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好，但这不重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但我觉得无论基于哪种目的，你去做这种比较可能给你带来的有一种好的结果是它给你 motivation， 或者它可以 inspire 你那这种情况就对我来说就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服务我最终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往某个方向更进一步，走得更快一点。但是如果它没有正面意义的话，那我就不去这么做。所以可能塑造自己一部分也是塑造思维模式和身边的环境。 对，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在塑造这个思维模式的这个方向。其实之前我跟小泉我们俩也聊过，就是要自己去形成这个 mindset 这个过程。所以也是这一期我在聊这个对自我感知或者自我觉醒的这个，也是我觉得是时间点上是几乎是重合的，对我来讲。 什么时间点？ 我在上学，甚至是说研究生毕业以前，我都没有好好想过脱离于学校的 training 之外的我的一些怎么样对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训练， 对自我本质的思考是吧？ 对对，所以当时在我回国，就是我是2015年回来嘛，然后回来之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有讲说是那个时候对我带来的冲击大于我对于自己的思考，回来以后就各种各样的我要应付的各种东西太快了。如果是这个时间往前倒，我如果从生活层面来讲，我生活里面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面临的问题，我要解决的问题，我在美国其实是遇到过的。但是就是我回来以后，我依然是感觉就很抓狂，就很没有什么头绪。 为啥呢？就是你之前经历过这些事情，那些经验没有帮助你吗？ 人在面对挑战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是吗？ 我现在也很抓狂，也没有头绪，但你就是努力在这个混乱的状态里面，你得找到头绪，得找到一个自己的节奏，而且我知道它会伴随我未来很长的人生，这个状态没有那么平缓的路让你很 enjoy 的走下去。对于一个如果你是想去，有时候是外驱，有的时候是被迫，但因为我是有时候是内驱，有的时候是外驱，因为我是个很内驱的人，所以我知道我一直持续的会让自己处于这种境地，所以我需要 适应这种状态。 你回国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环境带来的改变让你 对对 需要去面 对，但是 this is nothing new。 我们每个人就是如果你跟你身边的好朋友深入的聊一聊他们遇到的挑战，你会发现哦，当然如果是当公务员的可能除外，但他们也可能在生活工作中其他家庭中遇到类似的情况。我最近和很多朋友聊天，我发现大家都是这样的，尤其是那些内驱很强的。 嗯，而且我在想说我刚回国那段时间，其实我想到的一个情况是，我觉得那段时间我听到的都是别人告诉我该干什么，受环境的影响特别大。 明白。 然后我甚至没有想过我自己。对， 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很多这样的声音，有好多人告诉我每一天都在告诉我你应该干什么。 是的， until today 对吧，这个我觉得这件事情肯定是一直都会发生下去的。 对，上一次是昨天晚上， 昨天 有人告诉我应该干什么。 我也是昨天。 对，我觉得就是，但是我们去 process 这些信息的能力提升了。 是的， 就是哪些对我们有帮助，哪些可以直接 ignore， 然后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方面我们肯定是持续在提升的。我觉得 对，而且其实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把自己应该怎么做想清楚，别人的话是比较容易去回避的。如果你自己没有想法，你是更容易受影响。 所以其实也是最开始我说我是什么时候就是对自己有一个这个阶段，我是比较在这个回国以后嘛，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就是我们三个的观点都是相互补充的，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喜欢听到不一样的，对，看到别人不一样的视角。 我觉得这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梳理吧。我的过往经验里面，我会发现通过分享你可以更对提升对自己的 awareness。我觉得这个分享对我来说也是这个同样的经历，挺好的。谢谢你们在我毛遂自荐了23期之后终于让我来参加第24期。 我们是要找到最适合你的话题，对吧？ 对， 谢谢谢谢。 那我觉得刚刚就是思彤讲的这一点，我觉得我和西西都是深有体会的，就是关于分享，你把这个事情真的讲出来，是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能够更清晰的认识到，就是提升自己的认知吧。我们对某些事情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觉得我们聊了这么多期，都是在梳理自己对于各个不同的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对自己有什么样的了解。 对， 也是我从这个节目里收获的最多的一个东西。 是的， 再次感谢思聪来到我。哎，这句话我说不太合适，西西你说吧。 让我来吧。好。 哎，有费用可以结一下吗？ 再见再见，我明天给你做顿饭，好吧？ 哎，好的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思聪这一期给我们带来的很多思考和分享，欢迎思聪常来啊，这个条件比较便利，对吧？ 好呀好呀，25期我也可以来。 给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 好的，那我们这期就这样了。 再见再见。聊不下去了。 拜拜 拜 拜 拜 拜。